看《感应篇》第78节，这一节有四句：破人之家，取人财宝，却水放火，以害民居。我们在科判里面呢，标题是显狠之祸。显是明显，狠是横行霸道啊，欺负别人。注解里面也说得非常好，他说四处无心，偶尔做这些破坏的事情啊，损人而不利己。这个已经啊是过失了，如果要是为了夺取别人的财宝而令那个人家是家破人亡，这个罪过就非常重了。注子里面说得好，或者是明显的仗势欺人，或者是用阴谋诡计，纵然能够逃过法律的制裁，但是逃不过鬼神的惩罚，也逃不过冤冤相报。水灾火灾，这水火无情啊！这些年来，我们在资讯里面常常看到许许多多地方啊发生水灾火灾，那么有些天然的灾害不谨慎而招致火灾，已经就很不幸了。如果是有人故意的放水这个放水像这个长江黄河的堤防有意把它破坏放火，烧毁别人的居住，这个罪过，我们凡夫不知道。可是《地藏经》上呢，说得非常详细。《地藏经》上告诉我们，这个放火烧山呢，损德最严重。你想想看，山林里面居住的这些野兽，云飞软动不知道有多少这一把火的时候，你要烧死多少生命，这个罪还得了 比发动一场战争杀死几千万人那个罪过还要严重。世间人不晓得，不明白这个道理，为了小小的利益放火烧山，那么这种人纵然能得到眼前一点小利，死后没有不堕三途的，三途罪受满之后冤冤相报，佛法里面所说的欠命的还命，欠债的还债，几时你才能还得清？我们学佛，诸佛菩萨、古圣先贤的教诲，这一类也听得太多了。总要记住，要时时刻刻多想想，把这些道理想通了，因缘果报的事实观察清楚了，然后摆在你面前，再大的利运你也不敢做这些事情。你就有警惕心了。人在世间，只要你稍稍细心观察，你看到芸芸众生，每个人的际遇不相同啊，业报不一样啊。有些人一生过得很幸福，家庭事业很美满，有一类人人生一生都不如意，灾祸绵延不断，一生困苦不堪，同样是人，为什么际遇这样的不平等呢？佛菩萨告诉我们，个人造的业不相同啊，不平等不是人为的。纵然遇到有些人来障碍，那是缘因，不是业因，那是属于外缘，决定是自己造的业。所以佛说人生在这个世间来为什么，佛的大福这四个字，人生酬业，你来到世间干什么的？你来受果报的。你过去生中造善业，你这一生得善果报；你过去生中造恶业，你这一生遇到的恶的果报。人到世间来就是为了这个可是人迷惑颠倒， 受报的时候他又造业。所以因果就不会断了。那在我们一生当中，没有彻底觉悟的时候，恶业多，善业少啊。只有彻底觉悟之后，才把恶业断掉，认真努力修善，要彻底觉悟。真的觉悟了，才能转得过来。一生际遇不幸，这种事情，自古至今，中国外国，处处都有。我们看在眼里，没有感触真正所谓的麻木不仁，愚痴到极处聪明人、立根人看在眼里，他就觉悟。为什么一切众生有这么多不同的种类、不同的形状、不同的遭遇立根人一观察了，他就觉悟了他就明了钝根人、愚痴人，他不懂立根聪明人看到之后，他就回头。尤其是有殊胜的机缘，听到圣贤的教诲，什么叫圣贤？什么叫神明？什么叫上帝？什么叫佛菩萨？名称尽管不同，境界完全一样。这一些人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因缘果报的事实，他们通达明了观察入微我们尊称他做圣贤。我们不明了，他们明了他们告诉我们的都是事实真相。我们迷惑颠倒的人，以自己的凡夫之见测量圣贤人的见解，对他真诚慈悲的教诲，我们还加以批评，不能够接受认为他这是骗人的，用种种手段呢，无非是劝人行善而已我们用这种心态来对圣贤，这个是很大的罪过这个人是没有福报真正福德深厚的人 接触到圣贤教诲，决定不怀疑。而能够升起尊敬心，依教奉行。明白这些恶行，我们自己要认真反省，我们有没有？大概重大的，我们没有犯的，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小事情，有意无意障碍别人，欺骗别人，难免的。不但我们会欺骗人呢，还会欺骗父母，欺骗师长，欺骗诸佛菩萨。常常犯这种过失我们又希望自己每天能够积德累功这些小的过失不能够防止，不能够杜绝，我们积功累德了，那只是一句空话。决定没有事实。但是，世间人，无论古今中外，哪一个不希求福报呢？哪一个不希望啊？避免灾祸呢？但事实上，福德求不到，灾祸常常遇到。这究竟是个什么原因？没有认真去想想啊！这个愿望可以说是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乃至于不分族类呀。畜生也有这个需求啊，鬼神还有这个需求啊，如果一切需求都能够满月，不听从圣贤教诲是决定做不到的。所以佛教导我们起心动念，日常生活行为时时念着利益一切众生，决定不做缺德破坏的事情。在佛门里面，尤其我们看到出家人，出家人有些行持不如法，我们可不可以批评他？ 决定不可以啊。他再坏，他再恶，他将来自己受果报。我们批评他，我们的罪过就不知道有多少种。什么原因？实在讲，很少人懂得。出家人这个形象啊，穿上这个衣服这个形象啊，你想在外面走一圈，有多少人看到？阿赖耶识里的佛的种子种下去了，我一看，这是佛，他那个佛的念头起来了。他的所作一切恶我们不谈，这个形象的时候会叫许许多多众生种善根。纵然他有恶的行为，我们要到处给他宣扬，让社会大众看到所有的出家人啊，这都不是个好东西，都在那里造业毁谤，这个罪过你要负责啊！所以往往我们造的这个恶因，自己完全不知道啊，自己认为很小的事情，没有想到的影响这么大了啊！无论是善是恶，我们一定要能观察到。体会到它影响面有多大，影响有多深，影响时间有多长，你从这上面一想，自然就收敛了。那我们就会做善的影响，不善的决定不敢做。尤其在今天的社会，现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善恶的报应非常快速，特别明显。一念善心，善行，善的果报立刻就现前了。一念恶心，恶心呢，灾祸立刻就遇到。怎么能够不谨慎、不小心？尤其要慎独啊！我常常劝勉同学们，我们身为佛弟子，活在世间一天，要尽一天的职责。佛弟子职责是什么呢？如来家业。如来家业最低限度对社会广大群众归故劝善，这是我们的职责。不但我们常常劝导大家了，我们自己要做一个好样子给别人看。至少我们要能做到个样子，一生不说任何人的过失，我们带头啊！看到社会人与人相聚的时候， 就是事非常短。啊，今天社会为什么会这样子？乱，啊，不安，都是出于口舌。我们看到这个病态，就能够反省，就能够检点回头，从自己本身改过来，那就是劝导社会大众。活一天就做一天，啊，在这个世间绝对没有一天空过的，一天空过，我们一天就造罪业了。啊，佛教给我们在世间一切随缘而不攀缘，真正发心学佛的人一生，张家大师说过，佛菩萨安排，不要自己操一点心。啊，所以你的心是清净的，心是定的。啊，长生智慧呀，不生烦恼。啊，绝对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情，啊，只有牺牲自己成就别人，我们干这个，啊，我们来到世间就是帮助众生的，就是利益社会的，绝不求自私自利，啊，这个是佛菩萨古圣先贤对我们的教诲，啊，就《感恩上感应篇》里面所说的种种恶行，我们要记住，决定不可以违反。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